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，地方特别笨拙，火从不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依托。带着笑容的睡衣化成了彩虹，在大梦中一口气走上了心脏。